怎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歌声。情人情人情人情人，我怎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味。多少的为花丝，多少的为花生，我却为了爱情人怎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歌声。情人情人情人情人，我怎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味。多少的为花丝，多少的为花生，我却为了爱情人生命也可以牺牲。情人 情人 情人 情人， 我怎能够忘记那香。